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快意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代表作《真的爱你》，虽然是一首粤语歌曲，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经典与流行。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和《真的爱你》这个歌名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是一首爱情歌曲，是1991年周冰倩录制的周冰倩《二胡高胡》专辑当中的一首《真的好想你》。而且这首歌呢，周冰倩也在1996年的央视元宵晚会上登台演唱了，所以一下子就让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首先是成组的，而且呢，每一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歌名都非常的相似。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两首歌呢，一首是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另外一首呢是由周冰倩演唱的一首《真的好想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组歌曲呢，其实和前一组啊也有点相似，它呢会是许茹芸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云氏情歌《突然想爱你》，和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突然好想你》，歌名当中呢都有“突然”二字，而且呢这两首歌都是属于唱爱情的。这个“突然”这一词用的呢，就显示了这个情感来得非常的迅速，非常的浓烈。 Oh,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刚刚听到的那一组歌曲呢，首先第一首呢是许茹芸创作并演唱的一首《突然想爱你》，收录在她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当中，发行于1996年。而第二首《突然好想你》是五月天这个组合演唱的一首歌，是由其中的主唱阿信来填词谱曲的，同时呢也作为了《近在咫尺的爱恋》这部影视剧当中的预告片的主题曲。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一组歌曲呢都和水中有关系。首先呢，第一首我们会听到戴佩妮收录在 So Penny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水中央》。每当听到戴佩妮的声音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会有一种非常轻快的如精灵一般的感觉。 你占有不代表你拥有全部，说好要结束却一再的反复，能不能就到此为止，各走各的路。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戴佩妮带来的一首《水中央》，是由戴佩妮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而且呢，在《So Penny》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这首作品也是很特别的。它不仅能够显示出戴佩妮非常独特的音色来，而且呢，还运用了电音的一些元素，让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特别。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谭咏麟1988年的一首老歌，叫做《水中花》。这首歌呢，是在香港及大陆地区获得了较大反响的一首歌，而且呢，还在1991年的春晚上，谭咏麟演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虽然谭咏麟自己表示唱国语有点不习惯，但是由于他有着多年的演唱经验，而且有着非常棒的演唱功力，所以呢，我们观众也没有听出来他的这些不自然，依然是对这首歌曲喜爱有加。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人生。

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在比赛之后呢，李宇春的歌唱事业或者说他其他的演艺事业呢，都算发展的顺风顺水。比如说他创立了他自己的品牌演唱会 Why Me， 而 Why Me 这个名字呢，也是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的名字。马上我们就来先听听这首节奏动感时尚、旋律朗朗上口的这首非常典型的春式舞曲风格的歌曲 Why Me。听到的是由李宇春作词填词并演唱的一首 Why Me。 这首歌曲呢，节奏渐变，极具亲和力，给大家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在2009年获得了第9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奖。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会听到李宇春的一首歌，是他2012年9月份推出的专辑《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的同名主打歌。这个专辑呢，在2013年获得了第17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最佳专辑，而李宇春本人也是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2012年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年度全能艺人和年度最佳作词3项大奖。李宇春写这首歌词呢，其实并非是刻意的，而是发乎于自己的内心。李宇春呢，想要去突破那种在创作上的自我保护和禁锢，想要疯狂一次， 所以呢就给这个专辑取的名字就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而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听到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2012年的作品《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光听这个名字我想就足够吸引我们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还是会听到李宇春的作品，我们会听到那首《冬天快乐》，是他2006年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李宇春以职业歌手的身份签约麦田音乐之后正式推出的首支单曲，也是2005年李宇春超女夺冠之后由高晓松为她写的第一支单曲。

和自己的定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演唱者周笔畅，他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不是立刻着急出专辑出作品，而是到国外继续深造，才有了之后演唱技艺更加娴熟的周笔畅。马上呢，我们会听到他的一首翻唱歌曲，是电影《岁月神偷》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让他演绎的非常的感人。 时间着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在近几年国内的一些音乐选秀节目或者是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优秀作品被大家熟悉并喜爱，或者说是又翻红了。比如说李健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就演唱过一首《父亲的散文诗》，而这首歌的原唱就是从选秀节目走出来的歌手许飞。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他原唱的《父亲的散文诗》。 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来演唱的，一起来听。各位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经过》，它呢是电视剧《夫妻那些事》的片尾曲，由陈楚生和何洁共同来演唱的。何洁呢也是从音乐选秀节目当中走出来的一位歌手，也算是比较活跃在荧屏前的一位艺人了。而他的演唱呢，在经过了岁月的打磨之后，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中坚持无声的休止，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沉默的你呀， 我们能懂得什么都不说。如果这生命总要做过后才完整，